八岭高速都改叫京藏高速了。哎，有网了，哎，你帮我查查嘛，我可不敢看。 嗯，好，不错，你的人生啊，这才真正开始呢。 高考不是全部，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五千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历朝历代，得宠的妃子很多，但若论情况之离奇，谁也比不过大明王朝第八位皇帝明宪宗的宠妃万贞儿。她四岁入宫，土木堡之变时受孙太后之命，保育两岁的皇太子朱见深。她比朱见深大17岁，却拥有着皇帝毕生的宠爱，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在世即被封为皇贵妃的人，也是历史上第一个死后有谥号的妃子。然而由于某些原因，她长期遭人误解诽谤，没能以美名流传后世。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大明万妃传，讲述万贵妃的真实传奇故事。 上回我们讲到，成化三年五月，宪宗收到了一份奏书，奏书中谏言为景泰平反，宪宗将此事说给万贵妃听，万贵妃是什么态度呢？万贵妃低头想了一番后说：先帝驾崩前，曾嘱咐你不可为景泰翻案，陛下也曾信誓旦旦绝不翻案。三年刚过，不怕朝臣说陛下食言？朕为一国之君，理应以天下为先，以个人荣辱为后，何况即使为景泰平反，朕也将此归于先帝生前所愿。且朕未即位时，一次贞儿也曾说，将来你做了君主，胸襟便得宽阔，不得似我等女子一般计较才好。万贵妃关切地说：平反景泰，并不使妾对景泰之恨多一分，不为景泰平反，也不使妾对景泰之恨少一分。如今陛下是皇上，倘若为他平反对朝廷有利，陛下尽管去做，结果虽与妾无区别，但是对陛下有利便是好事。但是当今朝臣并非景泰时代朝臣，而是天顺以来朝臣，陛下需知道他们的意见方可行事，得到朝臣赞同再行不迟。贞儿所说甚是，朕便先将此奏书发给礼部，尤其发给朝臣议论后再定。宪宗停了停，继续说：朕一向憎恶叔父，但自长成后，有时想起对他当年所为，渐渐又不像从前那么介意了。那是因为陛下天性良善，今生 对加害陛下者，无论何人，妾便是不能释怀。自皇子薨逝后，宪宗还难得同贵妃如此交谈，他便心生借此劝慰万贵妃的意念。但不善此道的他，知无之间又不知怎么说才好。真儿，那对宪宗最熟悉的万贵妃，一看他如此，立即知道他想说什么。万贵妃站起来，走到宪宗身边，宪宗见此也站了起来。万贵妃右脸枕在宪宗的左肩上，抱住宪宗，让宪宗望不到他的面孔。但是宪宗知道万贵妃此刻在流泪。万贵妃轻声说道：“陛下，不必说了。妾知道，十分对不起陛下。自皇子薨逝后，陛下只当妾生了一场大病，痊愈尚需时日。还有，妾今天是最后一次同陛下说起皇子，祈求陛下以后在妾面前永远不再提起皇子，也请陛下知召宫中所有人，永不在妾面前提到他。”宪宗轻抚着万贵妃的肩头说：“朕明白，明白。”当宪宗收到高尧为景泰平反奏书的同时，做出了一项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决定，同意发兵征讨多次扰边的辽东建州女真人。原来在年初时，宪宗就派锦衣卫蜀都督佥事武忠往辽东建州招抚建州卫首领女真人爱新觉罗董山。董山迫于明廷压力，三月亲自带领手下各女真头领往北京向明廷贡献马匹貂皮谢罪，接受招抚。但是会昌侯孙继宗、内阁大学士陈文等认为董山反复无常，应将其扣留并除之。明明是明朝派遣武忠前往建州招抚，且对方已然接受招抚前来认罪，却反将其扣留发兵征剿，这是没有道理的。可惜的是，这违反道义的建议被宪宗接受，他下令将董山一行扣留，并命人往辽东征剿建州女真。就在钦天监将前所未有之大凶天象禀报宪宗后的次日，赵府将爱新觉罗董山在辽东广宁杀害。从此爱新觉罗家族同明朝朱家世代为仇。多年后，爱新觉罗董山的五世孙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万历47年在圣经誓师发布七大恨讨明檄文，最终由努尔哈赤之子董山第六世孙爱新觉罗多尔衮在李自成军攻入北京后入关灭明，建立清朝。而宪宗第六世孙崇祯皇帝朱由检在李自成军攻入北京时被迫逃上紫禁城北面的万岁山，因自觉无颜见祖宗于地下，自除皇冠，散下头发遮面，自缢而亡。 林荫时光里，静听风雨声，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赵府杀害董山之后，连同朝鲜军队夹击建州女真部， 九月，李炳、赵辅与连同朝鲜军队在辽东对建州女真作战大获全胜，史称丁亥之役。宪宗收到捷报后，下旨命赵辅等班师回朝。建州大捷，赵辅率军班师回朝，十月末回到北京，京城举行了隆重的凯旋仪式。赵辅率军自德胜门入城，威武之师整齐雄壮，队列先往告济太庙进献战俘，再会同朝廷百官往皇宫午门之外。鼓乐声中，宪宗头戴通天冠，身穿绛纱袍，登上午门城楼，接受百官及将士跪拜欢呼。次日在奉天殿有封赏功臣典礼。曾因为同韩雍联袂指挥大军取得大藤峡胜利而受封武靖伯的赵辅被加封为武靖侯。庆贺建州大捷时，登上午门的宪宗显得有些心不在焉。封赏典礼后，他并没有起驾回后宫，而是来到了武英殿，并且命张敏将秦昌召来。秦昌到了之后，宪宗凭去左右，然后问道：秦昌，这些天朕为一件事烦恼，你可知为何？秦昌心想，朝政之事皇上不必同他商议，召他便必然是内廷之事。昭德公、万贵妃为皇子悲伤多时，想必与此有关。秦昌便问道：陛下可是为贵妃而担忧？宪宗叹了口气说：唉，正是，自皇子薨逝，贵妃便是悲伤难以自拔，好像患了大病。朕朝政繁忙，也是无暇陪伴安慰，这眼看已近一年，朕只怕长此以往伤了身子。你二人相识多年，说说有何办法令贵妃康复？秦昌答道：圣上每日在前朝处理国家政要，贵妃独自一人在昭德宫睹物思人，必然悲切。而当前昭德宫中宫宫女年纪皆长，臣以为最好有天真年幼、聪明乖巧的宫女或者中官环绕在她的身边，贵妃心善，必然有心照拂，渐渐心有所托，情感有生。就好比当年贵妃来到先太后身边那个道理一样。啊，恐怕贵妃不是那种愿和身边人深交之人。秦昌见宪宗未以为然，也没有再有言语，但是宪宗自己也没有其他的好主意，便又说道：秦昌，一时间何处有此适当之人？秦昌趁机说道：陛下，臣心中倒是有一个人。哦，说来听听。两年前两广用兵大胜，韩雍将一批净身瑶族幼童进献入宫，其中有一个人名为汪直，这个孩子眉清目秀，极之聪明之余，内心纯净如水，天性活泼好动，乐天达观，凡他所在便绝不冷清。秦昌不敢在宪宗面前形容汪直容貌同薨逝皇子相像，宪宗听得有几分心动， 忙说：“哦，那这个汪直现在何处？”陛下，安排在内书堂读书，他虽年幼，却有立功抑郁之志，臣有意成全他。读书之余，派在御马监刘太监手下，也好有个管教。那就让他一试，但一切要来得自然才好。贵妃、汪直二人皆不可令其知，否则适得其反。是，臣明白。不过因汪直内心纯净，毕竟年幼，不免口无遮拦，所到之处他便好似宾至如归，若有无礼，请圣上恕其罪。宪宗听得露出了微笑。啊，或许正因为如此性格，贵妃才会喜欢。次日晨，秦昌趁汪直来到位于司礼监内的内书堂读书时，将他叫了过来，面无表情地说：“汪直，万贵妃昭德宫缺少中官，怀恩太监下令明日派些去给贵妃自己挑选，你也名列其中。”汪直有些惊异地说：“万一被选中，岂不是御马监的差事便没了？”秦昌哼了一声说：“谁不知皇上长居于昭德宫，如果能在昭德宫服侍，那是你的造化。 我倒是很喜爱在御马监服侍那些马。” 胡说。秦昌猛然打断汪直，汪直赶紧用衣袖遮住嘴，睁大了清澈无比的双眼。秦昌说：“汪直啊汪直，我和你说过多次，此乃皇宫，礼为最上，你怎可用马儿同皇上相提并论？”汪直连连说道：“是。秦昌继续小声说：“汪直，你不是有志将来立功抑郁吗？不错，朝廷一向有宦官外出监军之力，但宫中那么多宦官，哪里就轮到你汪直了？被派遣监军作战的个个都是圣上的亲信，若不成为圣上亲信，纵然你有张良韩信之才，也是枉然。”汪直立即明白了。 是，汪直懂了，多谢秦太监提点。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常滋味，读史有学问。 再说宪宗五月，命礼部等衙门群以高尧所奏为景泰平反之事。虽然礼部尚书姚奎有心推动，但是经一众朝臣反复商议，竟毫无结果。转眼间半年过去，到了年底了，礼部便上奏宪宗说：“成王继位六七年间，行事皆记载于实录之中，其庙号非臣下所敢轻易，请陛下自行裁定。”宪宗接到奏章后很是不悦，便对怀恩说：“哼，岂有此理，半年时间回朕个自行裁定，事事皆朕亲自裁定，那这些大臣要来何用？”怀恩直言道：“圣上息怒， 当今朝臣大多沿用于先帝，若为景泰建封号，当年景泰时代臣子或被平反回朝，定与当朝朝臣有争位之嫌。圣上召商禄复职，便已有人议论，他等未加可否，实未思计也。况且朝臣不知陛下心思如何，恐陛下憎恶景泰，他等若赞同为景泰建庙号，便得罪陛下，因此才有陛下自行裁定之说。朕要他等为天下计，不曾要他等揣测朕之想法而后行。是，不过此处也有状元李纯奏章，反对为景泰建庙号。哦，读来听听。正统14年8月，已册立陛下为皇太子，至9月，群臣又拥立成王即位，改元景泰。既然立陛下为皇太子，则一时居天子之位乃皇太子也，而后又立成王为天子，那先立太子为何？至天顺元年正月，先帝英宗复位，圣烈辞授皇太后下旨，仍复景泰为成王，昭告天下永远遵守，此为天理人伦正也。今高尧此言，有死罪二：一，污蔑先帝英宗不明；二，陷陛下于大逆不孝。景泰一众旧臣见商禄仍赴内阁就职，欣然自以为得计。高尧此举并非为立尊成王，而是为景泰一代旧臣群邪复职位而呼吁。高尧一介小官，怎敢妄言上奏污蔑先帝英宗，必有小人背后怂恿，其追究主使之人。宪宗听了之后面露愠色，这黎纯以为朕因幼年时被景泰废太子位，便必心存个人怨恨，其言语分明是谄媚邀功。说完，宪宗示意怀恩将黎纯奏章呈上，提笔在上面写下献谄惜恩四个字，然后将笔扔下。怀恩见此又问道，陛下，那为景泰上封号之事？宪宗心想此事一众朝臣犹豫，黎纯奏章恐怕也不仅他一个人这样想，便又将笔直起，写下了模棱两可的几句话：景泰以往过失，朕已不介意，岂是臣下所应再提起的？不久，宪宗发觉为景泰平反的阻力很大，他不过重用景泰旧臣商禄，已经引起朝臣们不少反对声音。他批复黎纯的奏章后刚过2个月，监察御史胡申、给事中董民等人联合弹劾商禄。商禄知道南北英宗旧臣所容，便向宪宗恳辞。宪宗于是下诏怒斥胡申等人：祖上之规，凡弹劾举报朝臣官员，其最终是生是杀，是赐予或夺其官位，悉听皇帝定夺。皇帝命下，不许再弹劾，尔等明知故犯，是何用意？唐太宗用王圭、魏辉，朕用商禄，有何不可？宪宗同时下令将这些弹劾商禄官员下狱，